都是即係小馬大幫忙嘅習近平。咁、 嗯、 而當年咧，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咧，佢係呢個趙派，亦都係趙紫陽嘅重要字囊。 但係就俾呢個江系就打壓， 冇錯。咁就因為唔知一個五一七宣言咧，所以就即係坐咗幾個月啦，到一年間咁上下咁樣，跟住走咗嚟香港。咁所以咧，佢而家近年嚟咧，即係寫嗰啲文咧，基本上咧都係喐呢個 反光嘅， 反光嘅。 咁既然係反光， 背後咧就係、是、捧呢個習派嘅。而今次佢寫呢篇文咧，究竟係實際上嘅客觀分析，定係還是自己想主觀地去推動呢一個嘅梁振英落台咧？ 咁我哋先講明就係話咧，有個利益衝突啦，就係、是、其實你。逢系反光嘅，嗱大紀元都會當自己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將呢樣嘢立埋 consideration， 咁就自己去判斷啦。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英國情報組織呢樣嘢咧，係就係、是、言過其實嘅， 係 即係太誇張，唔係英喺英國讀過書。就係、是、呢個 MI6 噶，大哥。 唔係咁， 即係你話佢有一句説話，其實應該咁講，就話咧，梁振英係一個機會主義者。 係 佢對住英國佬嘅時候咧，或者對住美國佬嘅時候咧，可能有講另外一番説話。 即見人講人話嗰只， 甚至乎咧，可能將中共一啲嘢咧。系讲俾美国佬或者英国佬听， 喂，但不嬲多啲咁嘅嘢噶，即系我 即系你问我，我都会啦。有时你都即系你见到老共，即系如果你见到老共嗰啲 friend 咁，有时你都会屌下美国佬噶。咁啊，美国佬系有啲嘢柒噶嘛，有啲嘢契弟噶嘛。咁有时你见到美国佬嘅时候，你一样会系咁噶。咁唔代表你係雙重間諜嚟㗎嘛。 咪甚至維基解密都講過㗎嘛。喂你成日笑阿邵善波同埋張志剛呢兩條友仔都出入呢個美國領事館嗰度交換情報㗎嘛。其實好正常喎呢啲嘢。 咪係囉你見到美國佬嘅時候你要套取佢情報。唔好話套取佢情報啦。佢點樣睇老共。你都要講下你自己對女共嗰啲嘢俾佢聽咁。咁就代表你係咪提供情報俾呢個美國佬呢咁樣。 交換意見㗎嘛。 咪係囉。所以你话英国情报组织，我嗰个言过其实系夸张咗嘅。但系你话阿爷有份，即系爆呢个 UGL 嘅，呢个我从来同意。 嗯、 你谂下个时机系十月嗰时候啊嘛，啱雨伞运动开始。 雨伞运动咁就话江派咧就想利用佢，就令到即系香港个局势咧就搞得越乱越好，甚至乎咧就好似陈云所话斋啦，最好就开枪啦啊！即系开枪之后咧，话呢样嘢咧，即系其实陈云同埋阿梁振英咧，我谂目标一致嘅，都系想开枪嘅，其实系。咁啊，开枪之后咯，就搞到香港个局面就非常之乱，就然之后咧，就借呢件事就向呢个习近平施压，就以致逼到佢落台。 所以梁振英咧，即系虽然你点样争佢呢个契弟都好啦，其实佢啲权谋咧，大家系应该要学习嘅。如果你真係想做到呢啲位嘅， 係嘛？ 當然我哋即係聽完之後，或者我哋理解完之後咧，我哋都唔敢做。第一，你諗下，佢竟然敢話嗰陣時候開槍。嗱、 嗯、 呢、這個説法咧，我都有懷疑，因為我最近咧收到個訊息咧，就係美國衛星咧，其實係睇到咧嗰陣時候老共咧喺幾大軍區裏邊咧都係冇調動軍隊嘅、 哦啊， 所以咧啲傻仔話老共咧係會出動解放軍咧係假嘅。但系咧，已經嚇到你包仔死咁滯。而我想講嘅重點係乜嘢呢？如果你話梁振英呢個契弟，你諗下佢上完去見完阿爺，佢竟然屈話佢支持佢啊嘛。最近又講咩？最近就話喂，我個 mission 就係令到泛民主派輸到冚家產撲街。其實所有嘅動作都係為咗保自己嘅權位而做。 嗯， 你諗下呢條友仔。刘山青同学系嘛？当年做到呢个红磡工专都未到理工学院添啊！屌你，冇话理工大学， 嗯、 去英国读书，即系真系交一条查一条、嗯，可以爬上呢个高位，就系、是、呢个人不择手段。 嗯、 你谂下呢个杨老君今日喐佢呢单嘢，其实都系成个推倒佢嘅一个部分嚟。嗱，我分析好简单嘅啫，梁振呢个岌岌可危嘅，因为点解咧？四大地產商你得罪咗兩個，公務員你冇運行，傳統左派，正如佢而家講呢一個阿叔咁，八十二歲嘅陳福忠咁，都唔知係堅定流嘅。你知啦，老共嗰啲人，即使你話趙派都好啦，出嚟講嗰啲嘢，